第九篇廉洁正直 第四十九则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不应贪非分之财。二解，圣经有句话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当我哋有所得时，不论名或利，皆当想到呢个系我应得的吗？呢个系名副其实吗？尤其对唔系自己应得嘅财物，即使系一分一毫，皆不能贪。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此，贪心嘅人最容易遗失良心。发财是多数人的梦想，甚至有些人为求取财富而不择手段，连生命、道义都可以牺牲，最后却导致身败名裂。吾人虽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能够在得到名利时，不存非分之想，拒绝外在的诱惑，方能终身心安理得，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故事：廉洁才是稀世宝。韩非子入面有一段故事，记载宋国有一个农夫在耕作的时候掘到一块玉，他就将这块玉献咗俾相国师承子罕，但系子罕拒不接受。农夫好不解咁问：呢块系一块难得嘅珍宝，小民诚心诚意咁献俾相国，为何相国唔要呢？莫非系嫌弃佢唔够贵重？子罕就回答话啦： 我唔系嫌呢块玉唔够贵重，而是我要的珍宝和你要的珍宝不同，你是以宝石为宝，而我是以廉洁为宝，所以我才不接受你的宝玉。 古德云：宝己以德，无宝诸玉，同埋以廉洁为宝，这个是几咁高尚的为官情操，亦都是当今的主政者极应建立的操守。论语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故上位者应该以身作则，建立廉洁正直的风气，才是全民之福。 引申：害人最深的就是贪。人类种种心念习性中，害人最深、最严重的就是贪。佛家将众生84000种烦恼心病归纳为贪、嗔、痴三种，称之为三毒。其中贪字害人最深，是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例如贪污、索贿、受贿、贪财、赌博、投机性投资、昧住良心赚钱、贪名、贪利、贪色、贪权、贪图享受、贪得无厌、贪慕虚荣、贪小便宜。贪得越多，烦恼痛苦就越多。人心贪的结果就是永不知足，不择手段，想尽办法拼命赚钱，投机取巧，钟情享受，自私自利，甚至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贪对整个社会风气，甚至整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安定，影响实在太大了。诚如大学所云，一人贪累，一国作乱。贪的结果好似是个人捡到了便宜，事实上却是给自己和国家社会带来无穷的灾害和祸患。举例而言，今日社会的杀、抢、盗、贩毒、走私、诈骗、老人勒索、争名夺利等等败坏社会风气、污染人心之行为，以及人类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污染，边一样离得开贪？因此，以贪财而言，贪会让我哋利令智昏，乜嘢坏事都做得出，结果唔系自己破财、血本无归，就系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害己害人，一切所有尽付东流。或者有啲人认为，人若果唔贪，人生就冇意义啦，社会就唔会进步啦。试睇下名牌衣饰、车子、珠宝、华夏大屋，唔系都鼓励人们去消费享受咩？其实呢啲都系喺度增长人们对于物质嘅贪欲，让人类竞相奢侈、互相炫耀、互比财富、重财重利、笑贫不笑娼，破坏社会道德，让剑魄、诚实、善良敦厚的人性逐渐迷失。功利主义就是这样兴盛起来的，而它的结果亦都将有史人性向下沉沦，破坏地球生态，造成人类更大的浩劫。其实佛陀早就话俾我哋知，要深信因果，亦即系金钱财富是果，财布施是因，聪明智慧是果，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无畏施是因。因此，我哋若果想拥有金钱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就要努力去修各种布施嘅因。如此，即使我哋唔去贪求，该发嘅大财、该有嘅地位，只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咁做人做事，命中注定该有嘅，早晚仲系我哋嘅；命中唔该有嘅，一定保存不住，甚至招来意外灾祸。总之，一位真正有智慧嘅人，非但唔敢去胡作非为、妄想贪求，相反，佢会脚踏实地，以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知足常乐的态度去做他应做的事。如此，他的人生必然充满自在、快乐、幸福、美满。 故事：黄金虽可贵，生命价更高。佛经入面记载，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决定去远方开垦一片新天地，就带了很多的树苗、菜种 向住目的地出发。当他们抵达这一块肥沃的土地之后，努力开垦准备种植的时候，忽然掘到一堆黄澄澄的金，大家心里面雀跃万分。这个时候有人提议说，先不忙着种菜，我们一起来淘金啦。就这样，大家都沉浸在淘金的美梦里面。转眼之间几个月过去了，黄金越来越多，食物却是越来越少，直到粮食所剩无几。这些淘金者才猛然惊觉到开垦播种的重要性。这个时候时节已经将入冬季，气候日趋严寒，不久天上亦都开始飘下皑皑白雪。这个时候想要种植瓜果蔬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最后这班人竟然活活饿死在堆积如山的黄金旁边。黄金虽然可贵，生命价更高，好好地存活下去是比坐拥一堆黄金更为重要。再以台湾的生活为例，假如全台湾的人都沉溺在赚钱、炒股票、买卖房地产，没有一个人愿意脚踏实地地耕作种植，良田千亩都变成荒烟蔓草。试问纵使人人在银行里面有着大批的存款，但是粮食短缺，这样的日子过得下去吗？所以黄金未必是最有价值，有时人类过度贪求，黄金不单止失去了价值，更加会成为害人的毒蛇。如同那些采金矿的人一样，因为只是看到短暂的眼前利益，而错失宝贵的耕种时机，最后活活地饿死在黄金堆旁边。因此人人要踏实认真地耕种，才能够为自己保住可贵的性命。故事：黄金如毒蛇。当年佛游异国，带一弟子同行，行到去荒野地方，见到地下藏有黄金。佛问弟子话，你见不见到这里有毒蛇啊？弟子话，已经见到了。他们师徒说话的时候，咁啱有一个乡下人跟在后面，听见这番说话，向那边望一望，见到的不是毒蛇，却是金银，就静静地跑回屋企，带着家人过来，将那些黄金拎了回去，就成为了一个大富翁。旁人见到他暴富，少不免要疑惑他，这些黄金是在什么地方来的呢？后来调查明白，就向国王讲到，这个人所得的藏金应该是输入官家，不得据为己有。国王闻言贪心顿发，就立即下令逮捕这个人。这个人被捉了之后，立即将所得的藏金全部献了出来。但是国王不信，以为藏金尚不止此数，对他百般敲打，避极痛苦。这个人亦都只好忍耐，实在没有多余的黄金可以再拿出来了。到后来国王吩咐左右将他拖出去杀了他，一方面又找人跟出去看看他临死的时候有什么说话。只见他临死的时候叹道，当时佛话这些是毒蛇，我不信，如今才知道佛讲的说话是没有错的。跟他的人将这一番说话报告给国王，国王知道他悔悟，确实没有剩余的黄金，就赦免了他的死罪。 由此睇嚟，黄金真系毒蛇，而呢个人死到临头而不死，亦都系由于佢能够悔悟嘅缘故。故事 IKEA 老板勤俭致富。勤俭致富呢句说话用喺全球家具零售业龙头而家家居 IKEA 老板英雅尔康普拉德 Igvar Kamprad 身上一点都不为过。2009年佢荣登富比世全球富豪排行榜第五名，这个都是归功于他勤俭绝对第一名的美德。康普拉德住在毫不起眼的房子，喜欢坐地铁上班，开一架15年的二手富豪，坐飞机是经济舱，写字则是纸张两面用，17岁在老家小村里面卖杂货起家的俭省习惯半点都没改。康普拉德本籍瑞典，1976年移居瑞士，2006年正好满80岁。他数十年来一直行事低调，但该年破例接受瑞士广播公司访谈，透露他的事业哲学和生活心得。康普拉德17岁在屋企花园一间小木屋创办 IKEA，IK 是他姓名的起头字母 ，EA 是他生长的农场和村落名称的字头，合起来正好是瑞典文的家。他挨家挨户卖圣诞卡、手表、笔，一年之后买了自己第一架脚踏车。1951年IKEA 变成家具零售店。1956年有一日， IKEA 一个员工帮客人将家具搬入车里面，摆不到入去，灵机一动，赤脚拆下来就可以了。康普拉德将这个灵感发扬光大，运货、仓储和卖场空间都可以悭回，一切从此改观。IKEA 业务一日千里。1963年第一家国外分店在挪威开张，从此迈向全球。IKEA 目前在台湾、中国大陆等32个国家总共有202个分店。瑞典人经常用勤俭这个字形容康普拉德，但有些人认为他是吝啬。康普拉德要 IKEA 员工用纸写字要写两面，并且以身作则，希望他的勤俭能够带动 IKEA 全球90,000名员工。因此节俭亦都成为而家家居的公司文化。在康普拉德的带动下，而家家居分布在全球的数万名员工，出差总是选坐经济舱，平时外出经常坐公车而不是出租车，因为只要勤俭、清廉自持，自然就不会想贪非分之财。 实例：去除贪腐的恶习。根据报载，在1995年英国有一家200年基业的银行，因为里面的职员舞弊，情节重大而倒闭。在2001年，有一家全球第七大的企业，因为高级管理人员挪用公款而垮台。台湾亦都有一家由卸任机关首长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因为该董事长掏空公司，卷款潜逃国外而摇摇欲坠。近年来则有些高官利用职权炒股、收贿、关说、逃利自己，种种贪腐的行为 严重影响政府清廉的形象。时代华纳 CNN 在2002年夏天所做的民调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执行长 CEO 比一般人更缺乏诚实和道德。在欧洲，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公司领导人诚实。再再显示西方的政企精英在权力和利润逻辑的引导之下，已经成为高度不道德 higher immorality 的一群。同时，欧美管理界过去所强调以全面品质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来提升竞争力的做法，已经不能够使公司永续经营。由于现代的财务理论暗示人类是完全自私的，每日最在乎的就是不断计较自己最大的利益，完全不关心别人。因此，目前已经有管理学者提出企业或者各机关应该对每位员工以及高阶主管提倡企业道德或者全面伦理道德管理 Total Ethics Management TEM 和真诚领导 Authentic Leadership， 使到人人知道个人德行修养的重要，能够做到去除贪腐，临财无苟德，以及乐为众人服务的情操，如此方能使企业屹立不摇，进而不断成长。